前几步又发觉原来尚欠几步，长年在远足从未进一步，逢来依旧在那里，如何踏进你那领土，对地对天一日还是活在，都盼有新一天走到你身边。遥远怎样吸引你远，地平就算再远准在人面前，情愿盼望有火焦点，但最快将遇见，眼泪还是甜。明天似乎是个雨天，都市疲倦旅店亦会推开窗想你十篇。明明就碰到还是欠几步，原来一步万里阔，从遥望到倾慕，无缘站近些才后退一步，为何景物又变近，又如让我快要碰到，对地对天一日还是活着，都盼有生一天走到你身边。遥远就算再远总在人面前，情愿盼望有火焦点，能做快将遇见，赶路还是甜。就相信天与地总有地方秘密连着线，手总有一个点可结合，只不过未发现，望眼看穿一日还是活着，都盼有新一天走到你身边。遥远怎样吸引你远，对平就算再远总在人面前，情愿盼望有火烧点，到处快将遇见，赶路还是甜。明天恋爱那天地时，是时候要接上命里交叉点， 观音啊，地平线开始我们今早清晨爽利节目。早晨啊，今天挂着这个一号戒备信号，今天的天气会是怎样？大致是天晴，最高温度有30度，都热热地，即上个礼拜都是在最高温度是介乎24至30之间，今天都差不多了，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会出强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同埋有几阵骤雨，海面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三有大雨，风势颇大，海面有非常之大浪同埋涌浪。本周后期雨势减弱。 每年深秋，我总要说 Happy Birthday。祝福你和这首歌 Just for you。 现在温度26度，湿度 79%， 休克李林 Just for you。 这是为你写的歌，在我们不再是恋人的多年以后，我试着回忆已泛黄的你，什么原因叫我离你而去，往事却不复记忆。对我来说总有些心机，虽然是孤的我并不想拥有什么，就让我停留，而你依然是你。 当初我哋认识邱克李林都话讲紧都好多年前啦，嗰阵时一听，哦，把声咁靓嘅一个男人嘅声音，但系一出嘅时候咧，已经令你有感动嘅声音。认错就系佢哋嘅成名作，头先一首歌《Just for You》。5:17，仍然挂起一号戒备信号啊。 用如下薄弱气力，凝聚一声亲爱的，可不可用无心得到的去换取心爱的，苦心的不怕爱你。 Kelly 陈慧琳对你太在乎，情爱嘅嘢咧好难讲，系喺当事人嘅个人心深处先至知道嗰份爱有几深，有几咁在乎啊！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 张信哲， 谁愿意有勇气不顾一切付出真心？ 刘嘉玲， 你说的不止你，还包括我自己。 有一点动心， 该不该再继续？该不该有回应？让爱一步一步靠近。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却如此害怕看你的眼睛，有那么一

梅艳芳的《梦幻的拥抱》啊，咁喺上个星期六啊，十月十号咧，就系、是、梅艳芳嘅就系、是、呢个冥寿，佢系十月十号生日嘅，57岁冥寿啦。咁啊，我嘅旧同事颜联武咧就接受一啲传媒访问嘅时候咧，就系、是、提及到即系、就是、对梅姐嘅一啲嘅睇法啦。咁佢就话，其实梅艳芳咧都系选择喺2003年嘅时候。是在个演唱会那里着婚纱，就是嫁给舞台。实际上其实呢，他都是希望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其实每一个女人呢都希望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子女，当然梅艳芳都想。咁而他提及到话，知道梅艳芳每一晚呢都会听一首歌。这首歌呢他经常都是半夜听。咁而在歌词里面呢就可以领悟到他自己一些是差不多的相同的遭遇。都是讲情情爱爱的嘢。呢首歌是什么呢？就是梦醒时分啦。呢首歌呢都讲及每一个人呢都会有佢圆满的一部分啦。都是即明白到世事是冇完美的啦。咁而喺歌词当中呢，其实歌词呢就是李宗盛写，亦都是李宗盛作埋曲。咁都好明白到一啲女人嘅心情啊。佢就写每一个女性呢都是有自怨自艾嘅爱情观。咁然之后咧，就系以一个第三者嘅身份劝喻嘅一个方式，就表达出咧新时代嘅女性咧，应该要自主走出呢个悲情吓，即系嗰个爱情嗰个系唔能够有圆满嘅结果，我哋都要走出呢个情伤。咁而嗰阵时呢只歌咧，其实都有共鸣噶，都成为一首好受欢迎嘅华语嘅歌曲。咁呢首歌咧就陪伴住梅艳芳每一个寂寞嘅夜晚，都勉励翻佢自己走出每一段嘅情伤。当时的娱乐报道都报道他很多很多段的一段情，每次他都是很投入，希望开花结果，但是总不能如他所愿。不如大家都可以慢慢去答真下这首歌，陈淑华《梦醒时分》。 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再 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一些人你永远不必等，很多时候就是梦醒时分你会想起这些事，算了，过去了。我们看目前，看前方。早晨啊，而家时间五点踏十啊，刚刚听过嘅系陈淑桦嘅《梦醒时分》。今日天气方面咧，嗱，而家系挂起一号戒备信号嘅。咁喺过去嘅几小时咧，个热带低气压稍为增强，本港离岸海域同埋高地都开始间中系出强风。但按照现时嘅预测路径咧，个热带低气压会喺今日早上同香港保持一段距离，中午前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机会不大。随住该热带低气压逐渐靠近华南沿岸，加上与一股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预料本港风势会在今日稍后进一步增强，海面会有大浪和涌浪，天文台会在今日下午稍后至黄昏的时候考虑发出三号强风信号。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8%。咁今日咧大致系天晴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出强风。今日最高温度大概30度啊。 做梦也是想不到，今晚当晚风轻扫，竟会跟你可再遇，你像往日美好。 叶倩文、林子祥。 看着你共他飘荡。风里的我多苦恼，偏要装作洒脱地斜着薄问你好。 重逢 相对牵强一笑，各知道不再需要再重提用爱编织的那些。相识过，只怪当晚痴醉夜，你让我获到太多，相对牵强一笑，各知道不再需要，再重提面已消失的那笑。 善文、林子祥早期的时候合作的作品《重逢》。

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清晨爽利。一个礼拜嘅开始啊，不过预咗系呢个一号戒备信号系挂起咗，不过今朝十二点前都唔会改挂三号风球，大家一路要留意住天气消息先啊。现时时间六点两个字，十月十二号星期一，农历系八月二十六日，系今天嘅日子。天气咧就大致系天晴，最高温度大概三十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出强风，稍后风势进一步增强，同埋有几阵骤雨，海面有大浪同埋涌浪。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三有大雨，风势颇大。海面有非常大浪和涌浪，本周后期雨势减弱的。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9%。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一朝早呢个时候喺钱佩卿身边咧就系 Dan 叶君耀啦。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嗱，往事呢个时间咧，嗱接近十二月啦嘛，大家应该一早都计划定圣诞啊，或者再推后农历新年去边度玩啊，要 plan 定噶啦嘛，系咪？ 系啊。 但系而家咧，暂时咧，大家都系各自呢样嘢先啊。 心态上要作个调整啊。 系啊，但系咧，好多人都已经话。唉，真系咁耐冇出去，个心又痕啊，心痒痒。咁有咩方法呢？咁其实另一个角度咧，可以睇翻嗱，唔使出门咧，悭翻啲钱先。 系。 咁另外咧，喺呢个时候可以咧睇翻下你以前咧去旅行嘅时候，你都拍落好多片噶嘛。其实可能冇咩时间去睇翻啊。 系，而家系可以睇翻以前啲片， 睇翻以前啲片，又或者咧去上网。睇其他啲旅遊嘅節目咧，都可以叫做好似望梅止渴嘅心態，係嘛？ 係啦，即係咧，我覺得咧，其實去旅行咧，唔多唔少都係為咗滿足個人嘅好奇心嘅。 嗯。 而滿足好奇心咧，其實仲有好多方法可以做到嘅。 係。 例如我就會上網去揾下資料啊，周圍睇旅行節目啊。咁我亦其實由細到大咧，我覺得咧嗱，去旅行搭飛機。究竟飛機係點飛嘅咧？ 啊，阿 Dan， 我都有咁諗嘅喎。每一次我坐上飛機嘅時候咧，嗱，心情一定係好愉快嘅。 係 放假去旅行啊嘛。係咁，然之後就我多數係坐喺機翼嗰啲位嘅。咁我望出去，哇！咁偉大嘅發明嘅，點解可以發明一隻飛機可以送我哋人類？咁一路飛上天， 好偉大真係， 去到另外一啲地方嘅咧，咁樣啊， 係咯，嗱，哇，呢個問題咧都好複雜㗎嚇，咁我就上網就揾啲關鍵字啦，俾我揾到一個網站喎，咁佢就帶出一個問題， 係咩問題啊？ 點解六十年代搭飛機會快過而家嘅咧？ 咦？点解咧？你知唔知咧？ 啊，我自己又唔知啦，所以咧就我就要介绍呢个节目俾大家听下啦。咁咧，佢咧就从呢个唔同引擎嗰度分析啦，同埋佢点样运作嘅方式咧，而知道点解而家嘅航班咧飞慢咗，航行所需要嘅时间又长咗。 咦，会唔会好复杂比较深嘅咧？ 有少少复杂，但我尽量咀嚼兼将啲内容简化，等啊听众咧容易啲明白嘅。 咁呢个节目系咩节目嚟噶？ 哦，呢个节目叫 Why Planes Don't Fly Faster， 即系话点解飞机唔会飞得快啲？咁个主持人咧系从飞机嘅航程嘅单张里边咧，发现一个咧荒谬嘅现象，佢就咁讲啦。 以前嘅航空公司会向顾客派发飞行航程单张，展示机票价钱同起飞时间。 一张1967年 American Airways 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程单张，明确展示从纽约飞到洛杉矶需时5小时43分钟。假设航机从纽约出发，中午12点起飞，飞5小时43分钟，加埋3个小时时差，到达洛杉矶是2点43分。但今时今日，同一班航机在中午由纽约出发，3点27分才到达洛杉矶，飞了6个钟头27分钟，时差无变，飞机引擎又比50年前先进，为什么会飞得慢了呢？ 主持人指出，今日的航线比60年代飞得耐了45分钟，以前和现在的飞机逗留在空中的时间一样，加上等候起飞、啊、降落、啊、等上等落，加上航班延迟、啊、总括来讲，现代飞机飞得慢了、啊、主持人还提醒我们、啊、1967年的世界是怎样呢？人类还未登陆月球，龟速运算的电脑体积庞大、啊、繁琐事务仍然需要人亲自处理，为什么现在搭飞机还长了时间的呢？ 是的，同一条航线飞行时间长了的、 啊、节目主持人呢先介绍飞机引擎一共有三种的，分别在不同速度范围呢飞行呢是最有效益的、啊、第一款呢就叫做螺旋桨。 螺旋桨几乎全部气流来自螺旋桨的高速摆动，从引擎排出的热气不算高速，售价和维修便宜，小型商用客机多数是装上这款引擎，悭油但是飞得慢，最理想的速度是介乎每小时325至375里。 如果想飞得快一点呢，就涡轮线引擎会更好的，亦都是第二种引擎。 涡轮线引擎适用于大部分商业民航客机，扇叶收藏在引擎外壳里面，摩打和引擎外壳之间有一个气流通道，方便气流进入，就是这些气流托住架机。这款引擎最理想的飞行速度就是每小时400至620里。如果想达到超音速，即是每小时764里。 那就需要喷射引擎，即是第三种引擎了。 喷射引擎外形和涡轮线引擎相似，但是进入引擎的气流都会进入摩打然后排出，极高速但是耗油量极高，理想飞行速度是每小时1300至1400里。 飞行呢是不是合乎成本效益呢？要看个气流通过比率的。 有啲唔明喎、 哦。啊，即係呢气流通道内嘅气流总和相对摩打排出嘅气流总和，进入前者嘅气流越多呢越合乎飞行效益。 喂，举个例嚟听下。 啊，通用电器做嗰种涡轮线引擎啊，著名嘅787同747民航客机都用佢嘅。抽气用嘅扇叶呢体积面积远远大过背后嘅摩打。气流通过比率呢做到10:1，即是呢进入气流通道的气流远远多过进入摩打的气流。 开始有啲通啦。咁呢个喷射引擎呢， 喷射引擎呢气流通过比率是0:1，即是呢有几多气流进入摩打就有几多气流会排出摩打啦。入几多出几多。和谐式客机就是用这种喷射引擎啦。和谐式客机每飞一里呢需要大概47磅燃油。787呢就采用通用电器那只引擎呢，燃烧19磅燃油呢已经飞到一里啦。和谐式客机呢载客量呢就只有100咗。787呢就可以承载呢291名乘客。 哇，多好多喎、 啊。係呀、啊、抵好多啊。每加仑燃油啊，前者呢只可以飞14里。后者呢就飞104里啊，飞多7倍嘅距离。 但係和谐式客机呢都好似停飞咗好多年啊。 梗係啦，成本太贵啦，得两家航空公司做啫。 英航和法航亦都相继停用和谐客机。 嗯， 和谐客机只有三分之一的乘客咧系真金白银买机票飞嘅，其余咧系用积分换啊，又或者从头等升级。 嗯， 折合今日物价，由伦敦飞纽约一程啊，都要$7,500飞三个钟。 哇，和谐机真系贵好多、啊。 和谐机全部座位质素系同787嘅经济舱客位差唔多嘅啫。 嗯， 和谐机咧停驶嘅时候啊，787嘅头等座椅咧已经可以摆平用嚟瞓觉啦。乘客咧宁愿俾少啲，兼飞多几个钟，又坐得舒服啲，食得好啲啊！ 嗯， 咁凌晨咧就喺伦敦上机啦，瞓醒就到纽约啦。 咁啊系，咁样啊真系好方便嘅。 2003年10月24日，英航飞出最后一班运用喷射引擎嘅和谐式客机啦。咁啊，飞行速度咧对于航空公司咧其实唔重要嘅。飞机嘅价钱只系占咗飞行成本好少部分嘅啫。 咁即系点咧？ 嗱，睇飞行成本效益咧，一般情况会参照飞行次数嘅，由起机至降落当作飞行一次，价值$22,000,000嘅普通民航机啊，可以飞44,000次噶。计翻条数咧，就每飞一次平均咧只需要$5,000。 咦，好经济吓、啊。 而一程咧。由纽约飞到去伦敦的燃油费就需要$18,000了。所以每间民航机只会用最有效的耗油量的飞行速度来航行，即是速度徘徊在每小时500至550里之间。 嗯，我们讲的就是为什么今时今日搭飞机同一航线在50年前会还快过今时今日呢？ 这个网上节目 Why Planes Don't Fly Faster 的尾段就介绍飞机是不是以 transonic 跨音速飞行呢？节目主持人呢还教大家怎样看机翼表面的一些微妙变化。下次搭飞机除非阁下坐商务或者头等，订机位记住坐正机翼位置，睇下呢种30,000尺高空先睇到嘅物理现象。 啊，有咁啱喎！嗱，我喺节目开头嘅时候都讲啦，我多数唔知点解咧，即系坐机位嘅时候咧，就编排咗坐呢个机翼嗰啲位置嘅。咁、其实咧，好似好冇嘢望，但系我又觉得会有啲联想嘅。 嗯， 经你咁讲一讲咧，原来即系坐机翼都系个好位。 系啊， 到底系可以睇到机翼表面有啲咩嘅变化咧？吓 ，Dan。 起皱纹好似咧未浸软嗰啲干腐皮咁嘅， 吓会睇到起皱纹，即系咪嗰啲腐皮卷嗰啲咁样咧，皱皱地嗰啲咁样？ 冇错，但系飞机表面嗰啲系钢板嚟嘅，即系咧飞机超高速飞行嘅时候咧，钢板嘅机身啊会出现皱纹。 哦，可能平时大家真系冇乜留意到，下次如果有机会吓，我哋可以再去。搭飛機去旅行嘅時候咧、真係要睇睇啦！如果坐正機翼嗰啲位嚇，咁啊多謝 Dan 你今次同我哋介紹呢啲冷知識啊，而且其實咧應該係幾複雜下，多謝你同我哋消化咗。简化咁话俾我哋听， 同大家分享我都开心嘅。 嗯，好啦，咁嗱，如果大家都想知下嘅咧，其实都一样，好似阿 Dan 咁上网去睇翻呢一个嘅网上节目咧、就会可以见多啲嘢，睇埋佢啲片啊，咁样。 系啊，只需要上网搜寻咧 ，Why Planes Don't Fly Faster， 就一定揾到呢套片噶啦。 嗯，好啦，咁啊，今集有啲咩歌同我哋分享咧？ 呢首歌咧系我中学时听 Kenny Crafts 咧嘅 Fly Away， 飞呀、啊、飞，飞呀、啊、飞，希望大家真系有一日咧可以周围飞 ，Fly Away 啦。 可以嘅，大家期待啦吓。咁啊，唔该晒 Dan， 下个礼拜咧，我哋系咪都仲系继续咧飞呀、啊、飞，思想飞去旅行嗰啲嘢咧？ 系啊，带大家去周围玩啊！ 好啊，唔该晒 Dan， 下星期一再见啦，拜拜。 拜拜。 The sky, so very high, just like a dragonfly. I fly above the trees, over the seas, and all the degrees, to anywhere I please. Oh, I want to get away. I wanna fly.